航马仔鲁滨逊王力飞镖 Galen Chief 尤达获利事务员辉哥魔术师赛前预测赛事分析逢星期二及星期五或星期六每星期两集赛马 T1T 好，翻嚟今晚赛马 T1T。咁今晚咧，除咗鲁滨逊之外，继续河马仔。大家好，喂。 系、hey, 大家好啊。 嗯，咁啊好嘅。咁啊，大家都知啦。今日跑其实跑12场嘅，因为始终有一场外地赛都系有本地嘅。终于有只泥地马去日本跑啦。 系啦，泥地即系继红太阳之后系嘛？ 系啊，系咪嗰次系咪？如果系咪我冇记错系咪严显强骑啊？嗰次？ 嗰次我唔记得咗，定先咧？先艾力啊？ 唉，唔记得咗啊！今次真系太耐以前啦，我就记得有一次系咁，但系都好似唔系好得咁啊。 咁我印象之中，过往即系好似真系得好好计喺香港跑胶沙地，跟住出去跑胶沙地有成绩嘅啫。即系卓力之城就唔计啦，因为佢喺香港都未跑过胶沙地嘅。 咁所以睇下点啦。不过喺嗰边咧就神操咧，如果大家上网都可能会有得，即系有时我哋睇搵搵啲途径搵得到睇一睇啦。咁啊，有时睇落去到，我觉得好似去到嗰度有事，即系系咪唔习惯定乜嘢咧？始终仲加上个档啊曳啦，即系其实要即系同日本一众嘅泥地王去跑，有时有啲困难噶。 系啊，泥地呢啲嘢咧系嗰个场地质素咧系每一。个国家之间嗰个差异系非常之大，所以呢啲咧系最难估计嘅。 系 even 嗰阵时啊，即系大家睇呢个杜拜啊，即系由嗰时 Tapita， 跟住又之前又即系改建个马场之后，嗰啲草啲泥地都唔同啦。 系啊，你之前就算你去美国啊唔同啦，或者你喺英外嗰啲胶沙地，即系有阵时话啊英外赢开胶沙地，咁嚟到香港会识跑。其实英外嗰啲交叉地基本上冇得追嘅，一入到直路，你带咗头嗰三只就嗰三只，同埋会赢到好远嘅，所以你千祈唔好信嗰啲赢好远嗰啲交叉地，哇，赢十个马位喎，咁就中埋佢啊！呢啲千祈咪制啊！ 以前好多噶，尤其是最多系咪牛心嗰啲咧，即系揸住啲泥地，即系好劲啊！有啲嘢话嚟到真系我就企喺度嘅啫， 彩旗飘飘啦。 啊，系啊，即系输到人，输到人眼都突嘅呢只。 最新近嘅例子咧就系你好马啦。 啊，真系呢啲啊，真系又话喺嗰边赢咁鬼远，但系嚟到香港都系4-4-5嘅啫。所以同埋咧，嗰边咧啲泥地，我成日见到有时咧，以前咧啲泥地赛事得3-4只马跑嘅都有嘅。 系啊，咁啊，你好马系赢10个马位啊，喺嗰边跑泥地。咁你谂下，哇，10个马位咪好劲？点不知嚟到香港依家都仲未赢，而且仲要天价卖嘅呢只。 哇！即系所以即系呢啲即系入到货嘅，即系都有时即系要睇睇先稳阵啲啊！即系所以唔系话即系话赢十个马位就好劲咁样，有时啲马即系赢落去睇睇一个场对手系乜嘢先，或者系啲咩场地先啦。有时场地都可能会分别。咁当然啦，即系唔知系咪马会今次咧即系庆祝啊，即系终于有只马喺外地又再跑下泥地，即系整场7-4草大家叹啊！呢啲就好鬼得人惊噶。 同埋都预备下个礼拜嘅国际赛啦，咁所以啲养草啊谂住养好啲咁啦。今次都用最窄嗰条跑道私架衫啦，咁啊到其时入边难嗰啲场地就会靓好多啦。 系啦，咁亦都唔敢跑咁长啊，即系大家都知啦，跑一场1000米，跟住留整场1200，两场1400。头场咁啊，亦都我哋都讲少啲啦，即系点解？因为大量骑师停赛啦，咁其实后面停赛嘅仲系即系水蛇春咁长噶。 是啊，好似各个申请攞假去旅行咁样啊。 啊，咁当然啦，跑完国际赛先，因为国际赛之前同之后呢亦都即係亦都之后嘅大量啦，大量人停赛之下呢好似利宝利就会返嚟玩几日喎。 是啊，即係利宝利嚟玩3日啦，咁跟住就有莫亚嘛，咁都多人㗎。 系啊，蹬下脚咁啦，即系虽然大家都知啦，即系嚟到嗰位湛明乐同阿贝洛华，即系虽然都开咗斋，咁但系就即系骑功系点，就大家心里有数啦。 咁我觉得都比欧杜乐好嘅。 啊，咁都系嘅，即系咁啊，但系欧杜乐推骑同阿湛明乐推骑，湛明乐推骑，即系琴日虽然话赢咗嗰只即系赢咗飞快叻啊，咁但系即系其实嚟到香港，我觉得佢好多时骑起上嚟咧，真系冇乜，即系走位上啊，或者即系。 真正播落去啊，即系争咁好远嘅，即系同就算 even 同本地其实我都觉得就系样，即系除咗个推骑系好大力之外，我都唔觉得即系有时啲 rhythm 啊或者即系嗰啲即系推骑落去，即系只马嘅听使程度即系好似争咁啲。 咁佢之前做嗰啲都系跳栏啊嘛，咁啊可能系对于马匹嗰啲平衡啊，或者系嗰个缰口控制啊会好啲啦。所以佢跑得好嗰两次都似乎喺法务谷啦嘛，因为嗰次上名就红富精神啦、啊，咁啊啱啱赢马飞快叻啦、啊，都系法务谷啊，咁啊证明佢跑啲即系。你急彎斜唔平坦嘅路，咁關乎個騎師嗰個平衡力咧，咁佢啊跑法國可能攞得好啲啦。 係啦，咁當然啦，即係當然要望佢出到閘啦嚇，呢樣嘢都緊要噶。即係好啦，咁好啦，咁啊今節時間咧，我哋都要真係講第一場先，因為點解咧？因為頭場咧開跑快啊，12:3開跑啊，因為又塞咗一場中啊個國際賽，所以塞到12:3嚟開跑，其實就極度唔方便嘅。不過整場頭場整場條件限制賽先啦，咁啊呢場就見到咩呂建威出兩隻啦，告東尼出兩隻啦，咁啊仲有徐石出兩隻，見到呢站啊，大家都知道。啦，啲即系类似啲又系嗰啲新马嗰类嘢啦，咁啊拍卖马嗰类啦，咁啊斗场1400，咁啊好多马都冇乜表现嘅，咁啊其实就揾只其实入围嘅只系即精算博弈，阿雷神复出系咪真系呢只笃定啊？ 咁呢啲赛事咧，佢只限呢个3岁 PPG 或者系呢个 ISG 即系拍卖马自购马又唔得嘅，咁3岁嗰批咧。基本上就感觉上3岁北半球马呢嚟緊1月1日就转4岁啦嘛，咁啊感觉上好似好啲啦，係咪即係照计就大过呢、這个南半球马半年，因为如果大家都係3岁，咁应该 计死数就係啦， 係啦计死数就係啦，但实际上呢如果大家 check 返啲 record 呢，最近两届最近两季啦，咁呢啲条件赛跑啲咩马出嚟呢？泽心星、活力小区、蓝天飞马、港林飞鱼、摩连奴，全部都系南半球马，不特止，仲要全部 Q 都系南半球马。 哇！即系北半球，即系跟，即系王菲，即系适应水土，即系要咁长。 因为一个问题就系北半球，佢哋嗰边喺马匹。由 E-Link Sale 賣咗出去之後所做嘅功夫呢，就冇南半球咁多同埋咁接近 Race Horse 嘅 Training Pattern 嘅，佢哋嗰啲可能只係真係去上鞍呀、度下、交出腳呀、咁但係根本連彈閘都冇，第一樣嘢彈閘都冇，佢哋嗰啲馬場呢好少話叫自我彈閘嘅，即係話除非Richard Hannon 嗰啲，所以你見到一啲兩歲賽事好好成績嗰啲馬房咧，佢就本身自己喺馬房入邊，佢哋多馬咧，佢哋自己去做一個試習。 啊、不過你冇話喎，我覺得向南賣出嚟啲馬都係，大家都知啦。 咁啊，都因為佢已經都測試過曬所有馬嘅能力啦，但係大圍上其他嗰啲咧，都係比較訓練即少啲，尤其是。嗰扎北半球嘅 ISG 啦，因为嗰扎嗰堆佢即係即係讲多次啦， ISG 呢嗰啲香港马会买完之后呢就交俾当地嘅某啲练马师或者牧场去照料呢啲马嘅啫，就呢、這个训练呢就唔係太多，因为呢点解呢佢哋以马匹健康为首要目的，所以呢 有咩伤有咩病都冇啊， 如果你去做fast work 弹闸嗰啲功夫咧，随时只马疏先，跟住或者 tendon 咁样咧，你嗰只马咧佢就好难再攞通过兽医 pass 攞嚟香港做拍卖，所以呢点咧个个牧场都唔会话 take 呢个 risk 去令到佢嗰只马上唔到机嘅，所以咧嗰只拍卖马就系咁样差啲啦。咁所以、 所以就真系唔使度啦嗰堆。 咁啊，除非佢叫做天生丽质啦，即系唔使点教佢都已经好劲嘅，咁啊冇得讲啦。咁嗰啲自不然就要跟进嘅。 咁啊， 系啦，就睇下呢场啦，呢场马对上一次跑嘅十倍楼下都冇。 系啦，上次就摩连奴啦，咁跟住就港林飞鱼都输埋，咁啊平民百姓咁样嘅。咁今次嗰啲水准仲渣过上次，即系因为咧，千四咧根本好多马都冇呢个气量，咁变咗咧就。譬如摩连奴嗰啲啊，或者嗰啲系升咗班上去啦，咁已经好多马都，譬如港林飞鱼嗰啲又冇喺度跑嘅，咁变咗咧，呢棚马咧，你话拎住赛绩嘅，咪净系得只精选博弈，即系你仲有啲咩？可能会有人买士宝啦，即系起码都跑过 近。哇 ！DJ 嘅， 咁但系 DJ 嘅都系谷草稳阵啲，谷草千百稳阵啲呢啲都。 同埋我唔系咁中意呢隻马嗰、那个依家个表现啊，即系除佢正常系追些少翻嚟，但系如果大家睇片再睇清楚啲，或者睇神操你见啦，嗰隻马嗰个眼神咧系仲未系唔系太 honest 嘅马嚟嘅，即系 马晒霸又个脚口又唔好啊，左飘右飘嘅啫嘛， 系啦，古灵精怪嘅马，所以呢啲马咧就不太可靠嘅，即系你几廿倍搏就冇所谓，但系如果under 15倍嘅咧，我都唔会考虑呢啲马。咁啊，呢场我拣就拣咗只初出马啦，爱美丽。咁点解拣呢只马咧？就一事完都系一啲心头好嚟嘅，因为旧年靠一卡嘅时候咧，就我有出过价必呢只马嘅，嗰阵时就六七四个 number 叫做。咁咧，话说咧，咁我帮个客必呢只马，但系必到去。我哋必到15万左右就勾咗个 budget 啦，咁 end up 咧就俾有一个叫做 O'Donnell 嘅老人家就买咗，咁啊 O'Donnell 咧其实咧就同香港 work 咗好多年噶啦，咁佢亦都系帮阿郭生买喺南半球买伊岭嘅买手嚟嘅，咁佢啊19万买咗呢只马，跟住之后嗰边咧就交翻俾阿。郭生嗰、那个因为美丽系喺南半球买好多马好多衣领嘅，咁佢就有一个叫做团队啦，咁交返俾一个叫阿 Lance Lobo， 即係洛布尔嗰、那个纽西兰练马师嘅，咁嗰阵时阿苏伟贤佢哋都去跟个 Lance Lobo 嗰啲去学嘢嘅，咁都系一个好资深嘅练马师嚟嘅，咁呢只马喺嗰边咧试咗两次闸嘅，咁啊第一次咧就跟跑啦，跑4455咁样啦，其实咧系好生嘅嗰阵时个走势，但系过咗终点之后嗰只马冲得好远嘅，咁啊其实系一只啱中长途嘅 Dylan Thomas 之志嚟啊，同埋咧系有斗心嘅，第二次闸咧。摆翻前些少咧，就已经 easy win 噶啦。咁亦都嚟得好快。当其时点解睇中呢只马咧？就系 Dan Thomas 咧，最紧要有肌肉够大只。咁啊，虽然你睇依家话1064磅，其实只马咧就未生好晒嘅呢只马。我谂到佢完全成熟嘅时候，可能去到1120磅啊呢只爱美丽。咁但系你睇到佢喺香港，大家依家都见到噶啦，即系前胸啊或者后装嘅肌肉都系比较多。但呢只马咧就比较伸长啲嘅，咁所以咧就感觉上个腰位嗰啲咧就唔系话太 muscle 型，但就系好明显系一只长途马。顺带一提一样嘢咧，阿奥多奴咧佢系即系比较资深嘅买手啦，咁啊。是一个白头的外籍老人家来的，那有时候可能大家都会见到的在马场。他呢就是象蓝的衣领的时候的买手来 的。那么叫牙光啊真 的。那他揀回 Dan Thomas， 那当然有他筛选的眼光在这里，那我觉得这些又可以加一些分的。那这只马来到香港之后其实都还是生的。咁啊，虽然试咗几次闸，但系都肯追马啦。同埋我中意佢一样嘢就系佢个 preparation 咧，佢就好似想话俾你听，佢想一速即搏嘅。因为咧，佢除咗试直路闸之外，佢仲走去试啲转弯路程嘅快活谷闸。咁即系等只马去转弯啊，即系你如果你要试草闸而转弯咧，你又去快活谷嘅啫。如果唔系你沙田冇嘅，除非4600，但系冇嚟4600米闸啊嘛。咁佢做个 preparation 咧都做得好好嘅，跟住之后佢仲要摆无私二。咁啊，你美丽系加无私二都唔会出嚟同你陪跑或者练马噶啦。咁啊，我 好少啦，通常都唔会。 系啦，咁仲要一日， 高东尼其实今日出三隻马嘅啫，出两场，另外嗰只就系另一只新马，无限欣赏，同埋呢场试保。咁实际上 喂，都系无限欣赏，都系同父系嘅。 咁嗰只完全唔同样啦。咁嗰只你见到白晒白色chestnut 嘅 Dylan Thomas 咧，就小心啲啦，因为就完全唔似阿老豆，成才率都比较低啲嘅。咁呢只 Bay Color 嘅 Dylan Thomas 咧，我觉得千四米初出咧，可能都会嫌短些少嘅，都仲系。不过你预佢守住四五位入直路俾巫师骑上嚟啦，即系我觉得你前面都系追只精算博弈嘅啫，咁啊可能常旺财都会摆前面，佢应该守到四五位噶啦。咁守四五位入到直路，你揾巫师而骑咧，咁上次巫师而骑就平民百姓都可以追上嚟啦。咁啊呢组爱美丽呢组马仲弱过嗰组啦，咁我觉得呢场佢应该三甲都好大机会，反而赔率上咧。佢可能会有四倍以上嘅，咁实际上都系跑一两隻马啫，咁都可以值得即系搏边嘅。咁啊，次选都系要翻即系精选博弈噶啦。咁始终一样嘢就系、是、佢上次同啲旧马跑，即系闪月转王啊，喜利高啊嗰啲马跑，佢都仲可以跑翻个第三翻嚟。咁其实嗰阵时个走势咧，就虽然有步速之利。但系咧，就你以一隻第一次出嘅马嚟讲咧，佢个表现已经算 O K。加上咧，今次就换阿莫雷拉，你都预期佢十一档咧，佢一出闸就同你杀埋烂噶啦，你都唔使谂啦，一定个档位唔使谂咁多，因为佢呢场马太参差，佢一定埋到栏或者二闸摆前嘅主动位置入到直路，咪斗揽咯。咁后边啲马根本。有啲连跑直线都仲未跑到嘅，个头又左摆右摆，咁啊佢摆咗喺度，入到去都系等人追佢啦，咁睇下几多只追到佢嘅啫。我觉得就未必多过两只追到佢嘅，所以佢都好大机会，即系喺头两名翻嚟嘅。不过呢条 Q 就如果有五倍就先至谂啦，如果冇五倍得低过五倍，因为依家嗰啲。连赢有阵时都好极端，有阵时去到 辣嘅三分， 系啊，所以呢啲就都要睇翻个赔率咧。如果低过五倍就买三重彩好过啦，因为我觉得有两只马喺度咧，跟住啲三四名可能都九啊九倍或者黐晒线嗰啲嚟嘅，你谂都谂唔到嗰啲，明明冇乜条赛前冇乜迹象会跑到入嚟嗰啲咧。都可能会铲到入嚟嘅，所以咧，我亦建议大家，如果你中意两只咧，譬如两只拖晒佢啊，或者系自己心水再拣多只咁样，三只买四连环或者四重彩咁都仲好过买呢条 Q 啊。咁第三只我就拣珊瑚福星嘅。咁呢只马咧上一场就佢就系一只 chestnut 嘅 new approach 嘅子子啦，咁啊。性能上我覺得佢未必話好似運財福星啊安全有啲咁長嘅因為你 Don Approach 其實佢都係跑一里會比較好啲啦，咁隻珊瑚福星我覺得都係跑千六啊即係千四至千八米會比較好啲嘅，咁上一場跑千二米呢佢前段呢個機 speed 係幾好嘅，咁出咗嚟之後呢佢就排內欄啦，咁就俾其他對手壓住嚟跑啦，咁佢隻馬就走得唔係好順，咁返到入到直路佢就冇乜點加速，但係呢佢就維持返住嗰個步運同速度返嚟嘅，咁今次其實佢可以搵牌仔跑，如果你諗住或者滑杖跑，如果你諗住係如賽於操或者跑下先嘅話，佢今次就擺田太安同阿姚本輝呢就近排都加強合作，同埋都合作得幾理想嘅。今季咧，除咗有德威之外咧，佢嘅兩個人嘅合作成績14次係五 win 一個第一一個第三嘅。咁我覺得佢今次突然間擺田太安上去咧，佢就唔係亂嚟嘅。所以呢只馬咧冷腳就可以 hold 住呢只，再揀落去咧就揀翻常旺財。其實就佢作戰經驗豐富啲啦。但系只马嘅脚法咧就麻麻嘅，即系，但系我中意佢一样嘢就系，佢今次 摆黄浩南排四档，孭108磅，咪由得你喺前面走。咁你入到直路咪又系睇下有几多只马爬得过佢咯。咁爬一只爬过佢，佢跑第二咯；两只爬过佢，跑第三啦；三只爬过佢，跑第四。咁我觉得佢又唔会急踢躲退嘅，咁所以都好着数嘅。我就睇下其他马追唔到上嚟，佢系有一直噶，所以我就拖埋佢啦，因为个磅位太轻。咁我呢场嘅选择就系六号嘅爱美丽行头啦，拖四号精选博弈，七号嘅珊瑚福星，同埋十一号嘅上网财。 系啊，都冇乜嘢拣噶，即系你呢条呢场真系拣个头都爆嘅啫，即系唔通即系拣啲一二三咩？ 如果你一二三拣咧，我最多最多都系博三嘅啫，因为 系一档 一档，同埋佢其实上场都快嘅，佢扣住只马嘅啫，但系呢啲都系限于无厘头第三四名嗰啲马嚟嘅，即系其他实力马失准，咁佢可能有机会。 系啦，即系好难搏嘅，即系呢啲咁嘅赛事都系，即系有时都系拣翻啲即系潜藏高啲啦。睇下无脑啦，即系近期又要停赛啦，迟啲咁啊，即系睇下呢个阿高东嚟同佢合作都唔曳嘅，同埋我都系觉得阿无脑咧拍亲高东嚟啲马咧，唔使阿无脑操噶。即系唔知点解咧，唔操上去跑都得噶，所以唔使太担心啊！呢啲即系佢话喂冇掂过呢啲嘛，唔紧要嘅，话无脑好少操化噶，放心啦吓。咁啊，操都操文加良啲马啦吓。好啦，咁啊，今次时间差唔多，下一节翻嚟，我哋讲四十场啊，咁啊，唔好行开啦。翻嚟第二节，继续系卢敏信同河马仔喂，咁啊，讲第四场先啦，都系卢敏信嘅，咁啊，拣嘅第四场4000/2，咁啊，都系拣草地，话死啦，我哋今日原来拣咗三场草地出嚟。 系啊，即系泥地咧，即系唔系。个人投注上咧，我就中意买泥地嘅，因为咧就冇咁冇热得冇咁离谱，同埋有得搏下啲边线马。但系咧，你叫我赛前去度一啲泥地咧，其实只可以度一个范围出嚟，即系可能系五六只咁样。但系到临尾咧，临场你即系要睇下执生嗰啲 pattern 系点样啦。你知道可以极端得好紧要噶嘛，即系放到冇得追嘅。咁你又稱返高你嗰場放頭嗰隻馬啦。 係啊，好老土㗎嘛，你知買張即係唔係最慘呢，夜泥先慘啊，跑個八場頭四五場啊，你放頭跟住最後嗰三場等下我個個放晒頭，咦點解前面扯得快得滯，見個全部喺外面兜出嚟，好常見㗎，好攞命啊。 仲要壓下地咁啦，咁更加唔同。 一校院個地又唔知咩事咁真係，唉最慘一樣嘢。不過唔緊要，總之揀返四場土地就睇下點啦，不過四場千二米。咁呢場馬其實得十二隻馬啫，大家都知啦，私家三難嘅窄啲㗎啦。咁啊但系睇落去又无脑文加两咁啊，又女英中将，其余即系睇落去冇乜马拣喎。阿蔡允啊，贝洛华骑开心游戏，即系第一个都画咗佢啦，都喺呢度。咁啊，睇下莫雷拉先。咁莫雷拉骑翻啊潘顿嗰只即系魅力之心，上场咧就输咗个起步，我觉得。咁其余啲马喂睇落去真系伟大，只保罗喂好似跑嚟开上场1000米又失望啲，咁啊交俾阿老兄先啦。 系啊，我相信全世界都系。所有 tips 都系一四六㗎啦，即系你睇下，我相信就算唔系头三隻，喺四格入面一定有146呢三隻， 好难唔的㗎喎。 係啦，跟住再困一隻嘅啫，咁可能系摆三咁样啦，唔系三就八啊十啊十一咁之类嘅。咁我觉得呢一场马呢就比较单纯啲嘅。点解呢，就你睇啲骑师配搭呢是可以做得好之而冇做到嘅，即係譬如话开心游戏田泰安跑都得啦，点解要搵贝洛华呢，即係呢啲一个疑问啦。第二点解莫雷拉唔跑呢，又走咗骑苏保罗嗰隻一定大热门嘅马呢，呢啲呢就係令人哋去諗一啲嘢，就係话咦其实好似有啲玄机喎，咁啊即係有啲馬啲戰意嗱，又一樣點解柏寶唔騎欖球鑽石呢，又變咗何澤瑤呢，咁係咪 馬都冇跑過， 如果真係想明刀明槍同你硬撼過嘅話，都應該柏寶啦嘛。咁我覺得呢一場好明顯就有啲人退避三舍㗎啦，咁都應該係啲實力馬橫行嘅場合嚟嘅。咁但係我行頭嗰隻呢，我又唔係揀一同四嘅，我係揀返隻三號嘅，即係開心遊戲。 咦真係咁益佢。 點解 嗱呢啲咧就即係大家吹汗就全日成手噶啦。咁但係有啲質身馬咧，大家又留意一下，佢真係益身人嘅。你因為舊年榮彩繽紛一場係到滿來，跟住之後就羅里亞，即係佢都係俾啲新人嘅機會，同埋即係博你唔信。你諗下縮龍第一場啊，係揾個嚟客串嘅岳禮華贏嘅嗰陣時， 係、哎哦， 即係佢就所以又譬如舊年鄉村輝煌第一場。佢都系嗰阵时同田太安都唔系合作得好多嘅，佢都揾田太安嚟爆冷，所以佢呢个马房咧，你要睇埋佢全日嗰啲排头，咁啊唔会无端端做某啲嘢嘅，我觉得吓，咁啊呢只咧就呢啲可能用部署上嘅去揣测啦，咁即系话呢只马嘅机会，但系咧你再讲翻呢只马，其实Darcy Brahma有几多只跑直路赛好啊？其实就真系唔多嘅 ，Darcy Brahma，因为佢唔系一个落脚好快嘅，即系大部分马 Darcy Brahma 都唔系一个系子弹型揿住砰砰声走嗰啲马嚟嘅，都系一啲系譬如 sit 住，佢系有速度，都系啲千六米以下嘅短途中，但系佢唔系子弹快马拉砰砰声去拉唔住嗰啲嚟嘅，咁所以 跟住走嗰啲咯，类似 系啦，即系你就算系很简单啊，佢都唔系一只话拉唔住砰砰声嗰啲崇山堡嗰啲马嚟噶嘛，佢都系一啲系 sit 住嘅，即系佢留即系直路都仲系留得住而直路仲有得跑嗰啲马嚟嘅，咁我觉得开心游戏上一次其实。佢系排咗个衰档，咁咧佢出咗集之后，佢系留得后咗，咁嗰只马当其时又唔系好够嘅，咁佢咁大只马混咗喺入边跑咧，即系佢由二档移到出去外栏嘅，佢好似话走有利场地咁，实际上嗰只马混喺马林入边跑就唔系咁好嘅，同埋佢亦都唔系嗰个变速能力，所以我觉得佢上一场。靠大步追翻上前咧，虽然话走势唔系咁有威胁，其实我觉得佢跑得几好嘅。咁今次咧，佢增程翻二百嚟跑咧，第一呢场快马其实又唔系太多，就算佢魅力之心今次出咗集咧，佢都会摆前啲走。但我相信开心游戏都会系守咗三四位跑嘅，但系呢只马嗰个吨位同 size 咧。佢就一定闊過女英公爵，咁入到直路，你貝洛華即係鬥騎啫，咁咪即係大家冚過咯。咁我覺得，但係呢只我相信嗰兩隻咩又飛，呢只都有五倍以上啊。今次咁，我覺得呢只都即係成個心意都係有啲嘢㗎啦。咁我覺得呢只馬都唔會話因為佢紐西蘭嗰邊試習都試下三鋪啦。咁仲赢过啱啱赢马嗰只随时候命，根本都系一只操好咗嘅马。上一场二完一场新，今次就摆个贝洛华上去搏你唔信。如果佢今次摆莫雷拉，我肯定佢呢只马冇四倍，即系佢今次摆贝洛华排三档，莫雷拉排三档，再加蔡若翰，想有四倍都难啊！咁我 佢而家骑牛都热噶，大佬 系啦。咁我觉得呢只爱嚟食边倍成下咧，都好。即系你三倍同五倍嘅分别就好大啦，即系爱嚟过关嘅话，咁啊呢只我会行头啦。咁次选都系要翻只女英公爵啦，因为即系你第一样有些少阴谋论嘅，因为我觉得莫雷拉又同阿蔡若翰可能嗰只马始终上一场魅力之心，我讲紧上一场有慢集，你话入到直路追得劲，其实。佢都輸好遠嘅，佢輸咗五個幾馬位嘅，咁嗰啲係追過一群力弱嘅馬匹，再加上馬主最近又即係我相信有啲馬係講運氣嘅，咁、那個馬主都好耐冇馬贏啦，咁又最近又有隻馬人道毀滅咗，咁我覺得呢啲運勢加埋咧，我啊即係呢隻我只會做腳咯，咁同埋我。如果买孖宝，我都系唔搏佢 win 嘅，我搏都搏无私嗰只，因为无私嗰只嗱，女英系今年嘅手风顺啦，咁加埋咧就 阿毛思义配文家良咧，都系一个即系点都跑俾你睇，你睇欢笑多多跑俾你睇嘅，即系话俾人，但尾嗰部书就冇得讲嘅啫。咁女人工作呢啲都系会用咁嘅跑法守住第二位入到直路兜骑啦。咁如果阿贝罗话骑输咗，咁啊变咗毛思义赢啦。咁呢三只马我就会314咁排嘅。咁最后拣咗只我就拣。赞明乐就拣咗一只金枪侠，因为十档就应该有翻啲赔率。我就谂一样嘢，你42分，如果你系想落班嘅话咧，以呢个马房计，佢一定摆蒋嘉琪， 或者摆阿汤都得嘅啫。阿汤即系次次都好灵验。 系咁啊，佢哋就好少同阿汤合作啊，即系高大嚟。但系你摆99%会摆蒋嘉琪，仲减轻十磅，只马又跑得舒服啲，唔会骑伤只马。但系佢今次系摆赞明乐一个后上骑师骑只金枪侠，骑练合作就100%，因为骑过一次啫，100%胜出率。咁啊，今日突然间揾佢十档可能会摄得到啦。咁啊，我觉得马系 fit 嘅，就咁样睇下，即系大家都冇乜战意嘅时候。你唔买金枪侠，你买保罗威威嘅话，其实保罗威威咧转弯点我都有啲疑问咧，同埋我都系觉得长线佢都唔系一只咁叻嘅马嚟嘅，即系因为佢呢啲又系喺纽西兰中南部赢嗰啲 trial winner 嚟嘅，我觉得即系成日跑得近，但实际上咧就冇乜赢马嘅板斧咧，呢啲马我就摆低先嘅，我情愿即系拖冷脚嘅话，我拖翻只。偷反正又绑轻啲啊，同埋有啲不利因素嘅马，即係表面上有啲不利因素阻碍视线嘅马啦，即係所以我就揀18号金枪。呢场我嘅选择呢就3号嘅开心游戏行头啦，拖1号嘅女英公爵，4号嘅魅力之心，同埋11号嘅金枪侠。 嘩，不过唔好话咁样扭一扭名都随时好分，如果唔落飞嘅话。 如果排条贝洛华搭赞明乐，即系虽然就冇上次， 冇分噶，1500咋上次。 即系因为上次红富精神系咁落飞啊嘛，临尾落好多噶嘛。咁啊，我相信呢条都冇1500，不过可能都有300-400嘅。如果跑开心游戏搭金枪侠嘅话， 系啦，都有冇理由啊？即系大佬仲叫强哥搭阿胡心啊，大佬，即系呢啲发毛 Q 嚟噶，即系十年都唔开润咁啊，就系真系差啲咁啊，但系唔紧要嘅，即系咁都有人 hold 得中咗1500，都真系恭喜佢啦，冇得讲啊！咁啊，喂，咁啊，讲咗呢场咁啊，话真系莫非5、6、7场整场三场泥地走完三天莫非真系热辣辣咁样落到嚟后面嗰几场先爆趴喺度， 咁啊，即系泥地就好难估计啊啲嘢。 是啦，泥地仲要又安装好似布落去，又成堆好似真係都已经有啲譬如第六场嗰啲啦，即係大家都剔住十一十二啦，即係基本上呢三隻好难走，咁你见到拖一两隻嘅啫，咁但係后面嗰集好似去到第九场后面呢，嗰啲三保场次就越嚟越冷㗎老兄。 咁啊，即係我信一样嘢啦，泥地呢都係讲马房嘅动态同埋决心嘅，有啲马房就喺嗰度是战场嚟嘅，有啲喺嗰度呢就好似以前揀水嗰啲咁格沙嘅。咁呢今年泥地赛成绩好嘅呢，以前就话胡心郑俊伟嘛，但呢排呢今年就係蔡若翰、方家柏同埋徐宇石。咁啊呢咋人呢，我觉得如果你係今次玩泥地赛呢，就首先 highlight 咗呢三个马房啲马先，咁啊可能会容易选择啲。 是啦，咁啊终于我就揀场卡隆嘅第十场，就整场草地1400。呢场大家睇睇落咦好似好简单啦，一二 Q 冇走鸡啦，就睇落去真係系咪咁巧呢，因为呢场嘛大家都话飞廉之士哇好劲喎，上次睇落去话完全唔弱喎，上次跑1200米12到3埋嚟都系输英明勇将，输健康欢笑，唔系好远啊，咁但系话就话唔系好远，跑个第三一分都唔加㗎，其实临尾都系挨嘅啫。咁另外啦，其实再之前嗰场喂输超凡梦想都唔系输好远啫，输一片光明都好劲啊，咁一超凡梦想再爆冷都赢啊，咁十几倍啦，田大安执上去唔系拉叔骑都赢啊，咁咁但系呢只马就大家谂一谂咯，即系我哋都讲啦，即系尤其是阿蔡汉一出嚟嗰啲嘢，成四个马位嗰啲，即系大家都系要小心留神嘅。咁今次十一档仲要增程，咁啲人话冇衰嘅。咁第二样嘢，彩福上场又真系有啲古怪，虽然我都有拣嘅彩福，但系我觉得喂，即系上场打开晒个门口， 阿罗生咁样，即系话虽然个条姜长咗少少啫，但系即系拱落去真系冇嘅嗰个位，我真系惊佢系咪千四长啲啲呢样嘢系麻烦啲。咁当然你话我持续进步咁冇得讲啊，咁啊今次无脑都要拣嘅状态咧，你话睇翻嗰啲咩试法细草集啊、试细细集啊嗰啲去走咧，其实都做功夫都做足嘅，问题都唔太大嘅，其实。状态系靓咗啲，不过系咪真系超得咁样？我开始有啲保留啊。咁另外就话其他嗰啲真系好多马拣唔落手，但系当然啦，好多人就会拣啦。阿老兄真系好多人都想睇，即系健康欢笑系咪即系超成咁咧？ 咁有几超咧？即系我觉得，即系 好多人话好超，但我又觉得唔系 嘅。佢呢只马出脚咁直，佢都系如系一只三班马嚟嘅，同埋。唔好睇佢话好似追得好劲或者点样，呢啲马可能系个斗心有啲问，即系难出头一啲咯。你觉得佢即系譬如佢对住奥斯卡嗰次啊，或者最近嗰几次拍埋啲马度咧，佢系唔系好肯挥嘅？你话佢系啲马唔系话成排一齐斗嘅，系佢追前面一两只马嘅啫。其实实际上咁。所以上一次咧，其實佢係爬過只飛廉之子，飛廉之子係一隻冇鬥心嘅馬嚟嘅，即係你俾佢走得順咁咪勁咯。你叫佢拍，即係有陣時呢、這個亦都係有陣時我去揀馬買馬翻嚟嗰啲原因。你拍咁你拍住鬥，佢肯揮，你買翻嚟先有用㗎。你鬥心好啊嘛，你有啲話自己放頭，即係好似我啱啱講你好馬嗰啲咁，你自己放頭贏十個馬位嚟到香港咧。其实你好马即是又讲即是拉得远少少，你好马如果佢缩情跑千二米，咁佢唔系混喺个马林度跑，你见到佢跑千二米咧落后咗，跟住冲上嚟好劲嘅，因为 一千米都系噶佢。 我就觉得只马系斗心有问题，你到期时如果佢依家系乜嘢配备都冇噶，如果佢加眼罩啊、头套啊咁样咧就好啲。上次你又见到跑嗰阵时咧，又系哇早段扣住好似好多咁，入到直路咧。啲馬拍上嚟，佢鬥騎咧，佢只馬係唔肯揮嘅， 係 唔肯向前嘅。咁呢啲又係一啲馬性鬥心嘅表現嚟嘅。呢啲 成日最慘就成日衝得近，但係衝得近嗰下跟住就冇啊嘛。最慘呢啲即係輸死人嘅呢啲馬，所以即係有時啲馬真係好似好睇唔好食。其實呢場馬好多疑點嘅，成堆馬之中，咁當然好多人就話簡直又襟又準啦。即係其實我覺得健康歡笑好瘦嘅呢只馬。唔知點解近期操練都成日覺得佢啲肋骨喺曬度，上場又講真我又唔覺得好超嘅，即係喺個內欄捐啫。講真，你捐嚟上嚟，其實講真你都係緊過去，其實佢都係好似阿老兄所講，其實都係過幾隻上，其實上年臨地佢放咗出嚟啫嘛。其實一二檔好啲咧，十三檔，你諗下田生近期真係衝得上嚟啲馬，全部掟出大個浪追嘅，咁你都諗一諗啦。咁啊，寧願。另外有一隻諗一諗就有襟有準啦，即係減咗十磅好似好好嘅，不過有冇留下柏寶騎騎開，即係雖然上次即係三搭又即係騎得唔係咁好嘅，即係但係有冇留即係真係調轉㗎，佢又騎徐宇石個位徒弟係騎咗佢嘅，即係一個騎就根本都冇乜機會嘅出彩虹，所以呢場馬係好詭異嘅。咁而且咧係好難估，咁我就揀一隻真係特別冷馬啦，即係睇下真係會唔會磨刀霍霍啊，切甜橙啊，老兄。 咁啊，都有呢、這個。可能性喺度嘅， 系咁我都讲啦，呢只超甜橙啦，咁当然啦，即系大家都梗系睇住甜橙好似好劲，咁呢只唔好讲啦，即系当然唔系嘅。嗱，上场有少少怀疑嘅，即系由起步一起步，其实起步好快嘅，如果大家有留心呢只马，一起步嗰下其实学快得好紧要。咁当时呢只马其实小峰骑啦，咁当然就起步都定嘅。咁当时其实喂上场其实对住啲对手唔弱噶，你而家就咁啊，旅游人以川河宝区彩福嗰场，咁当然佢就我头先讲嗰场，但其实呢只马连续两场系对住太阳起个堆马，咁啊当然啦，即系战意我都觉得系减分噶啦，嗰两场都一起步，头一场试一试，头一场其实讲得佢虽然话前面都略快少少，但其实呢只马都跟到个步速噶，咁啊。唔算太差，咁但係就你話即係當然你話佢好似千二米咁嘅，當然唔得啦。咁你睇下符係實標，喂，其實係實標過身㗎啦，大家都知。喂，呢水都係咪應該實標尾嚟㗎啦，老 兄？仲有一水係嚟緊嘅，即係佢最後嗰一 lock 係今年年頭賣嘅， 即係係啦， 今年 都死咗啦， 即係今年年頭，即係下年三歲，即係下年三歲 PPG， 咁你仲會見到。 系啦，实标啦，咁啊，当然啦，大家都知道，可能长途少少好啲啦，或者林地可能会好少少啦。上场咁啊，孙俊峰见佢定啦，即系谂住试下留一只马，但只马太重口啦，一粒住个眼就太过重口。其实上次神早已经有啲咁情况啦，咁啊，见阿孙俊峰定住，跟住转完弯想抽出嚟，咁啊。隻馬呢開始唔聽使，因為隻馬有啲內閃習慣，如果大家有睇留返呢隻馬外地嘅 Sabil Glory 啊，呢隻馬喺陽光漢贏嗰場呢，雖然係臨地係特別強嘅，當然啦嗰陣時戴咗眼罩同埋戴咗離帶嘅，佢呢隻馬贏呢唔係話好似跑一千一千一百米嗰陣時咁呢咁即係咁均速啊，呢隻馬係追一段嘅馬嚟㗎，如果當時大家有其實上網可以睇到張短片㗎，咁啊喺外面一抽出嚟一轉彎，其實隻馬都係打落內閃㗎，不過唔緊要啦，打落內閃佢轉完彎跟住再推嘅话，已经过晒入面个队。咁当然啦，林美就话，即系同佢入面一齐挥嗰只马，林美球后都赢一场嘅。咁啊，当然你话小只风停赛、国难停赛唔紧要，霍丽贤骑啦。咁霍丽贤近期都接手，我觉得有啲唔同，尤其是呢只马咧，我睇佢神操有少变化，凹咗个鼻箍噶。如果大家有留心啊，近呢几日跳嗰时候，霍丽贤有跳嗰几火咧，呢只马快还快，只马个身撞咗之余咧，个息水够，仲有一样嘢，只马额头个情况少咗好多，尤其是唔系喺助手跳嘅时候，系喺阿霍生骑嘅时候。因为霍生骑嘅时候咧，我发觉有样特别嘅要点，阿霍生系。短姜呢撐住隻馬，而隻馬唔操到，隻馬唔係咁喺度跳。因為上次我睇小團呢，上次嗰扎操練，其實隻馬都好急躁，咁打咗鼻箍係有啲幫助，而阿霍麗兒係似係 hold 到隻馬，咁呢樣嘢應該好現象嚟㗎。咁當然隻馬應該係未用曬，咁啊我睇返呢樣嘢先。咁仲有一樣嘢，當然啦，大家都知禮拜日有機會可能啲即係啲天氣又唔係太穩定嘅，尤其是大家都知禮拜六可能會落雨啦，咁禮拜日都可能會天氣凍而有雨粉嘅。呢隻馬帶返個鼻箍，帶返個離帶係一個幾好嘅指示意。阿霍生講真啦，有時啲冷馬你又唔好理佢，即係你睇下佢今日報嗰四隻出嚟，其實都唔係話太過差。而阿霍麗賢都冇乜所謂㗎啦，騎內線馬佢又好少話會稱住內線馬頂東罰停賽嘅啫。你大家睇下，我都好記得啊，即係阿霍麗賢騎搖錢樹咧，兩次都係內線兩次停賽，係咪老兄？ 咁啊，霍麗賢就即係你叫佢跑直線都比較難啲嘅。你睇佢依家跑馬，同埋你見有幾多見佢。中內欄穿插上嚟嘅依家 冇噶，因為就喺外面兜上嚟，所以唔緊要嘅內閃內閃啦，你有佢啦，即係定到佢都阻到幾隻馬嘅啫。咁啊呢隻馬就真係要睇下佢點跑啦。講得係明顯狀態有唔同咗㗎，好明顯啊。咁啊同埋呢場馬真係好多好水，同埋有啲即係我都幾懷疑係咪即係要等到索四班先嚟喐。咁啊即係講得有一堆馬唔得嘅，都啲馬眾期待中華好嘅，即係你嘅人點買啫？咁啊嗰扎而家其實。只要其實佢只要跑翻佢可能有嘅潛藏喺度咧，呢只馬變質嘅機會都較高嘅咁啊，所以呢只我會幾留意下，睇下係咪真係如果買真係有啲咩翻風落雨嘅情況下，會有啲變化啦。咁啊，所以我都會睇一睇嘅。咁啊，次選都講咗要只財富，咁三選啦。其實喺只又金又準同埋只奮鬥紅心揀，咁臨尾我都揀翻啊，即係信開貝洛華，信開貝洛華啦，咁睇下點啦。見下貝洛華騎得阿姚冠輝都幾多馬嘅，呢只馬喺佢操之下咧，只馬都維持翻上兩場嘅狀態嘅，唔太唔跌落嚟嘅。不過你話即係上次嘅贏嗰堆咩信心出擊有鬥志就真係唔叻噶啦，咁啊上場咁啊可能因應個檔而差少少啦。不過呢只馬內檔少少可以逼前啲嘅應該，咁啊睇下貝洛華點樣發揮，我又覺得只馬又冇。落得好紧要，呢组又唔系强得好紧要，咁啊真系过飞廉之子啫，应该唔系太难啩，咁啊睇下阿莫雷拉咁啊弃咗呢只，咁啊梁家俊又冇骑呢只，骑只海南一号会唔会即系俾咗贝洛华？因为贝洛华都姚本辉几多马俾咗佢骑啊，咁所以。加上都前面有啲咩包装骑士啊，嗰扎配合啦，咁啊平民百姓啊成堆咁啊，可以谂一谂嘅，睇下佢表现点啦。讲真，其余马就真系冇乜得拣噶啦，即系我啊，即系有啲系最惊佢落班咧。其实有啲马系开始有啲走势，最惊佢落啦。咁就又襟又准啊，即系我唔好中意好大汗嘅其神操，唔知咩事啊，唔知系行咗机定咩，定几货咧，都系有啲汗湿，同埋即系拍嗰只咩喜德福啊。我如果喜德福冇记错，应该系以前嘅运德福嗰啲马主嚟噶啦。如果冇记错就。咁啊，你话睇落去，我又觉得佢操落去又唔系话真系好似旧年嗰副砰砰声嗰啲样嚟嘅，即系阿田爷跑第二啊嗰啲样嚟嘅。咁啊，所以呢啲就要大家估一估啦。咁啊， 非廉之子，我真系觉得即系打到点几倍，已经输过人咁多镬嘅，就真系大家都真系小心啲啦。上千四，跟又点九倍，点九倍输咗两镬噶咯，又输，咁啊睇下点啦，即系你谂你啦。咁所以今场不如博啲冷噶啦，佢点几倍，今日不如博下超甜真，系咪真系揸得出汁啊？之前选就要只彩福，三选就要只奋斗红心啦，交俾老兄先。 系啊，咁啊呢场就即系有啲嗰晚就见到。奋得红心其中一位把主咧，佢就话：星期日都几有机会咁咯。咁啊，呢只大家留意一下啦。 系啦，呢只唔差，我觉得个状态系几好，我觉得佢真系一路 keep 住几好。 咁啊，另外包装胜仗就大家跟三场啦，应该三场之内都有嘢睇嘅。 啊，都系啦，上场过第六，哎呀阴公啊，上场九啊九倍铲我第三咪好咯，好多人好欢喜噶。 咁啊，即系都系。希望舒达之快啲有头马交啦吓，咁啊十月十八号到而家就冇赢马噶啦，将近两个月啦。 哎呀，仲慢过强哥阴公。 咁啊，即系谂住哇，头威头势九月棒棒棒咁样，点解啫？ 我谂有啊嘛， 棒棒棒完之后，其实马房都讲咗噶啦，冇马跑嘅，即系佢嗰啲马九月棒棒棒完之后，佢冇第二梯队，佢嗰扎。即系有第二梯队嗰啲，咪攞出嚟跑得多进宝啊，落家奖啊！ 喂，有奖金啊，上场好嘅开始嚟嘅。 系啊，咁都冇办法啊！你冇子弹就冇子弹嘅，咁啊，希望啲第三梯队会好啲啦吓。 系啦，咁啊，睇下啲踏雪名驹啊，今次揾阿田爷出嚟，咁啊都成手出击噶啦，算咁样睇下呢队第二梯队得唔得啦？执翻一两场都好啊，即系睇下点啊。咁另外一个我都系唔知点解啊，强哥今日啲泥地咁多啊，强哥就系出一只彩嚟咁大把，即系好似哇，即系好似好悠闲咁啊。强哥真系唔知佢几时得啊。不过上个礼拜三唔紧要啦，上个礼拜三继续晒咸鱼，嗰啲咩烈风小枝啊，嗰啲哇，成堆真系见到都肥到肥尸大只，嗰啲都可以攞嚟出跑啊，真系几好嘢啊。咁啊有排跑啊。唔使，唔该晒老兄。下次我哋会休息一集，国际骑师要精彩。咁啊，跟住到时翻嚟，我哋讲国际赛啊，老兄。 系啊，咁啊，话咁快又一年啦。 系啦，又一年啦。咁但系今年国际赛，我觉得睇落好似有少少，即系啲外队马咧，即系相对嚟讲，好似即系强劲，好似都有个铺，成日都系富林特郡嗰啲。 即系你觉唔觉今年啲马同旧年啲马冇乜分别咧？ 系啦，差唔多，成日都日本马。 香港代表咧，就多咗一扎日本马啦。咁啊。但是即是我觉得可能日本方面都看到一些机会在这里，因为你的即是对手实力其实去年都看过有几多的了，即是香港那扎，那你就可以遇到条数交，因为那扎是不是在进步的那扎，不仲是跑跟威尔顿军事出击将蓝同埋步步友那些，其实已经是跑到开始落緊波嘅马嚟嘅。咁啊，最主要一样嘢就係旧年嗰隻打比马有几多隻可以接到梯上嚟呀，依家 係喎，真係冇乜㗎咗。 即係已经係即係证明咗旧年係已经即係嗰批四岁马係失收咗啦。咁变咗形成今年国际赛就係有呢个问题出现啦。咁嚟緊冠军一里啊，或者女王杯啊，都会有呢啲问题出现。就希望下一我就对今年嘅国际赛咧，就香港队咧，即系我觉得比较难打啲啦。佢就可能表面上好多人都会仲系睇主队嘅，咁但系咧，因为佢有赛绩嘅话，成扎马都，但系咧可小心就俾外队即系偷袭成功啦。 是啊，因为短途嗰场即係仲係当大运财啊，即係要落到嚟跑天二，大家都知咩事嘅。 係啊，你有型格啊都已经 伤咗啦。 即係你諗下依家呢扎马呢係再之前嘅打比嗰啲嚟嘅，大运财啊威尔顿步步友係再之前一届咁嗰啲马嚟嘅。 今年嗰扎真都冇乜㗎啦。 所以呢啲都係同埋大家都要睇下啦，即係大家睇大摩嘅大赛嘅时候呢，其实喺最近两年佢喺买马即係货源方面呢已经同往四五年前係好唔同呀。所以呢你睇下啲一级赛，佢除咗仲係揸住步步友同埋威尔顿之外呢，佢已经冇咗即係可以交棒嗰个情况出现㗎啦。即係呢样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 吓咁。 系啊，一嚟睇一睇到都就进马鸣区啊，风花雪月啊，花月春风嚟嚟去到嗰堆嘅啫，其实真系冇乜，全部都差唔多去到六七岁嘅，其实有少少，即系已经开始有少少去到退化年龄啦。咁啊，短途啊更加唔好讲啦，向我堆，即系又系个真系等龙城勇将都要攞出嚟跑，即系龙城福将定龙城勇将啊，都要攞出嚟跑，即系攞命，即系真系。 即系仲系跑紧天狗啊！ 唉，所以真系算啦，即系所以有时真系，一代都系要即系睇下，可能要靠几年嚟洗一洗咁噶啦。咁啊睇，到时国际赛我哋有请阿芝芝啊，又得，到时有神秘嘉宾嚟啊。咁啊，到时一次过就同大家讲晒个四场嘅国际赛事啊。咁啊，好，今晚唔该晒老兄，咁啊多谢大家支持我哋嘅赛马 TT 节目，可以嚟我哋 Facebook 专页嚟留言啦。好，系咁先，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是网台大典的薯仔，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进步， Merry Christmas! そして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